那么安边者于他所有不敬，那么次第顺德，那么希望呢有一个最后斋主来供养他。那么黑极就是佛制他的弟子，每一日都应该要行的，那么这个出外托伴。那么如果佛呢，那么为什么要制他的弟子啊，那每日呢要黑食呢？那么就有四种的理由。那么第一种就是福利众生，所谓佛法身三宝是普为世间无上的福田。那我们为佛弟子啊，那么化食之后，那么精进行道，令这个师者呢是重福。那么第二就是智福消慢。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所有他的弟子呢有大部分出生于这个富贵之家，或者是出生于这个官宦之家。那么由仰慕佛的道德啊，那么然后才至从佛出家。那么但是由于他们的身虽然出家，但是在家的时候那种啊所谓富有或者为官者的骄慢习气都未除。那么所以佛呢就教他们每日呢出卧托钵乞食，那么令他们食这个乞食一法呢来到减少与共破除他这种在家的时候啊那种的骄慢，那么因此呢就是弟子乞食。那么第三是私心有苦啊，那么我们的人每日呢都要吃很多东西，那么也等于说呢有很多的热量啊，要很多的滋补，那么才可以维持这个生命啊。那么若是说少些滋养，那么他这个生命呢就不能够维持，那么这个身就有很多的痛苦。那么有即使啊我们每一日那么需要吃很多的饮食来的照顾，那么如果一旦不够呢就要挨肚饿了。那么所以佛制他的弟子乞食法，另外呢还有一个规定，那么只限七家，不能够超过七家。那么在这个七家之中啊，那么如果你是有福报或是呢是有缘，那你乞七家已经是够了。那么若是说你没福或者人没缘啊，那么你在七家之中呢所乞的不多，等于说不够，那你就挨肚饿，那么知得自己这个身呢是有痛苦啊，那么而且为众苦之余，那么从此发道心呢是精进行道，是以求解脱。那么第四就是除去他的执着，那么因为小乘人他虽然出家，那么亦都证出世的阿罗汉果，但是他作为修行者在这个深山里面，那么安居静坐一事不能，他就不了解到啊所谓出家者宏法自家路，令生事业乃是每一个出家人的本分事。所以他就制他的弟子乞食啊，那么到外边托钵，就与这个社会接触啊，食乞食之时，那么随缘随分啊，为那些师者说法，使他深入社会各阶层啊，来到化度每一个阶层的众生。那除了这四样之外啊，那么还有六种的道理。第一呢就是永除贪欲，知止足故。那么佛制本来呢就是日中一食的， 咁啊連早餐都冇嘅招嚟。咁啊初期咧，只係每日咧中午一餐，咁啊過午就固然肯定不正啦。咁啊但係早上嗰餐咧初期都冇嘅，但後來直至到羅後羅出家，咁啊由於個年紀少啊，咁啊需要食好多嘢啦，咁啊因為佢啊，咁啊然後咧就加多呢個早上一餐。咁啊，因為早上咧都係諸天食，咁啊人間咧仲可以食啊。咁啊，雖然只係兩餐啊，已經咧好滿足啦。咁啊，所以真高道長為著隨自己個貪欲啊，唔好貪求，知足常樂。咁啊，所以咧就可以除咗佢呢個貪欲。咁啊，第二就永离前曲啊，就无希望故。咁啊，如果我哋唔系破罐乞食啊，咁啊呢个贪心咧就真系求之无厌啊。咁啊，如果求唔到咧，佢就巴结嗰啲达官贵人啊，或者豪富之家，咁啊希求多啲嘅供养。咁啊，今时今日咧。因為不是破缽啦，不是每日行乞啦，咁啊呢種事情咧，亦都常常有發生。咁啊，如果真係行呢個乞食法，佢時至就乞食啦，咁啊乞過就回精舍，自己咧扮道用功啊，咁啊就冇咧呢個攀緣施主，以共對呢個豪貴啊，所謂巴結啊。嗰種嘅過患，咁第三咧就係厭離眾苦啊，就無追求故。咁如果唔乞食，咁又要買柴，又要買米，又要買菜買油，咁啊開門七件事啊，咁啊無論如何都要咧滿足，等於話唔能夠有所欠缺。咁啊，萬一呢個福報薄啊，咁啊求唔到啦，咁啊都係屬於呢個求不得苦啊，係一個八苦之一。咁啊，如果我哋行呢個乞食啊，無所追求，我哋時至乞食啊，乞得到就固然好啦，咁啊即使乞唔到啦，咁啊自己怨自己個福薄，咁啊亦只隨緣做人啊。絕對咧冇所追求，咁啊第四係所在安樂啊，咁無積聚故。嗱咁啊，今時都因為唔行乞食法，咁啊大家都柴米油鹽啊，咁啊積聚得多多。咁啊，而且呢個庫房裏邊啊，因為嗰啲飲食積聚得太多啦，有陣時一下照顧唔到啊，就壞咗。或者發毛啊，咁啊，總之都壞爛啦。啊，咁啊，如果你有事出門啊，又要呢個門咧鎖得實實，又恐怕呢個盜賊來偷，可以講咧全無安樂啊。理由就係積聚太多。咁啊，如果我哋行呢個黑積法，所以日日清啊，咁啊一啲積聚都冇，固然咧冇咗呢個黑心啊。咁啊，即使外出混花，咁啊，亦都唔怕呢個盜賊嚟偷啊！咁啊，亦都唔怕因為唔喺屋企照顧，令佢壞難。咁啊，在在處處都無所憂慮啊，而得到安樂。咁啊，第五就係遠離暴威，啊，不怕盜故。咁啊，如果有所積聚，就怕啲盜賊啦。咁我就行呢個乞食法都全無積聚啦，就算打開個門啊，你請嗰啲賊佬嚟，佢都唔嚟啊，根本你無所積聚啊，都唔值得佢嚟啦。嗱，咁啊第六就道業二成啊，無故亂故。咁啊，如果有所積聚，唔行呢個食法啊，我哋呢個心咧就終日啊為生活嚟到憂心啊。為嗰啲道糧嚟有所顧慮，咁啊，亦是話我哋行呢個乞食法， 咁啊時到佢嘅破罐黑食啊，食飽嚟用功，咁啊全無積聚，當然亦都無所顧慮。咁啊從此放下萬念，係專心犯道，咁啊道業就得容易成就。咁啊有以上咁多種嘅因緣，所以佛嘅弟子咧就要行乞啊破罐。咁啊柯南是佛嘅標準弟子啊。所以他亦都咧行呢个黑食法，咁啊，但系由于佢是日，咁啊，首先系外出，咁啊，现在从远地回来啊，咁啊，赶唔上啊，呢个王神长者居士所供，咁啊，因此呢，佢就心中初求系最后残月啊，被以为斋月。咁啊，探月咁啊，即时咧系布施。咁由于你布施之故啊，可以超越生生世世呢个贫穷之苦，咁就名为佢就探月啦。因为探就系探罗，同埋即个布施啦。呢个月字咧就系中国嘅文字，系中国嘅意思。即是以这个檀罗布施啊，能超越这个多生多世贫穷之苦啊，咁啊合埋咧就叫做檀月。咁啊最后咧就系话呢个王神长者居士请佛及僧，系收供在先，咁就叫做先前嘅檀月啊，亦可以叫做最先嘅斋主。咁啊！現在如果假如有一個人發心啊，能夠布施我柯南嘅啊，咁啊呢個人咧叫做最後嘅檀月啊，係為我柯南嘅最後嘅齋主。咁啊，佢就心中初求咧，佢求乜啊？就求一個最後檀月啊，為佢嘅齋主與佢咧就結緣。咁無問嘅敬畏啊，咁啊柯南心中所求。只是一位最后供养他的斋主，所以他就不问他是清净之家，亦或是这个淫秽之家，那么他就无问净位了，若净若位他都没有问题了，不会追问。他察理尊性，此一点就解释所谓清净之家就是这个察理尊性。那么印度啊，这个察利啊，译名这个察西利，中国话这个土田或者翻为这个田主，咁啊经常讲啊，在接初嘅时候，咁啊定居天人下呢个人家，咁佢首先啊食呢个地肥啊，咁啊身体渐渐加重啊，佢就唔能够翻到呢个天上，咁佢就响个人间咧。将嗰啲地肥食完之后啊，咁啊佢腹部仲有喎，就咁嗰啲地饼，咁啊一块一块噶啦，咁佢食地饼咧，咁啊地饼食完啦，佢仲系有腹啊，咁啊有一种自然嘅梗米生出来，咁佢就食呢个自然梗米，咁啲自然梗米食完啦，咁啊腹亦差唔多咯啊，咁啊等于咪要自己去做啊。所以他的勤力的呢，他就在耕田得到固定，但是那些懒惰不做的呢，他就去偷，因此大家呢就立一个平等主来评判这种事情，保护呢这个勤力者。后来这个平等主自己呢成为一圣，势力渐强，成为一国，自称为王啊，咁就叫做察西利，译名叫做土田，咁啊译名呢个就田主，系当时印度啊一种贵族派嚟噶。佢有及依陀罗，只一句就解释啊，所谓淫秽之家，因为上文无问净秽啊嘛，净者就系察利尊性贵族派啦。所谓慧者呢，就是指这个尖陀罗属于这个淫慧之处， 咁啊，印度话佢哋坚陀罗啊，中国话佢哋贱种，因为佢嗰啲工作咧系最下贱嘅，例如做五作佬，咁啊官死尸啦，咁啊或者啊替人家嚟洗呢个厕所，挑呢个粪便，或者做呢个淫房酒蛇，咁啊做呢种嘅职业嘅人咧，通常佢就贱种啊。亦名叫做灰愧，中国话佢嘅杀者，咁啊又名叫做赤赤，赤即就红也，赤咧系一啲奇仔咁解，就系呢一种嘅贱种啊，佢唔能够同嗰啲普通人咧在一次住嘅，咁啊更加唔能够与嗰啲达官贵人啊共葬一起，咁佢每一次出门，咁啊个手咧。就担住一支红红色嘅旗仔，同时个手啊，亦都执住一个铃啊，咁啊摇铃咧就有个音声响啦，咁啊人一闻到佢呢个音声啊，一睇见个担支红旗仔咧，就知道佢为一种最大嘅种姓啊，咁啊人人都走避嘅，唔同佢咧一堆嘅，系咪当时印度啊诸姓之所不齿噶？是一个最下贱的种姓，咁就叫做尖陀罗。咁啊，十只弟子咧，本来啊就系有五个地方咧唔准乞食嘅，唱灵之家呢个唱戏嘅，第二咧系呢个淫舍之地方，第三咧系卖酒嘅地方，第四咧就系呢个屠场啊，第五咧就所谓最高级噶啦。即是官宦之家，咁啊，佛世弟子对呢五种嘅地方就唔能够咧去乞食嘅。咁啊，现在柯南尊师因为平等行乞啊，所以就遇境逢遇，咁就遇到呢个魔障啊。嗱，咁啊，佛所制每一条街都有个因缘嘅，就唔系话无缘无故咧。咁啊，化解嗱，不管你系比丘戒或是比丘尼戒，咁啊在先就冇嘅。咁啊，后来咧，因为佛座下呢个僧团就好多人嘅，嗱咁啊，常随众都有千几人啦，何况其他弟子咧就好多嘅。咁啊，人多嘅地方咧，咁就难免啦冇问题。咁啊，所以每一次问题发生。咁啊，报告佛，咁啊，佛咧就立例啦。咁啊，从今以后啊，唔准再有呢种事情发生。咁啊，但系第一个人犯咧，佢系冇罪喎。点解咧？你冇法律根据啊嘛。啊，咁你判佢咩罪啫？啊，咁啊，但系由立例嗰日开始，以后咧就唔准再有，唔能够再做。咁啊，如果做咗咧，啊，犯乜嘢罪？犯乜嘢罪？咁啊，從此就立定啦。咁啊，所以佛所制個戒咧，係有佢嘅因緣。咁啊，而佛之所以要制咁多個戒律啊，佢知道嗰啲小乘人，佢個道力咧係微弱，就唔同菩薩啲過量大人。所以佛制佢此五家咧，就唔能夠行乞啊，恐防佢道力唔夠。就为境所转，咁啊！现在柯南尊者本来就系一位有智慧嘅人啊，亦都多闻第一，常闻佛说呢种道理啦。咁啊，点解啊？佢就敢于公然而犯呢？就因为柯南尊者论佢个本门，佢根本就大菩萨啦，但系在呢个积门事现声闻。坐佛转大法轮，而发起此个九灵现大甲，所以事现咧有如是事啊！咁啊，坐佛扬化，利益当时，亦都利益于呢个后世。个方行等时就不择微智，发愿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此就解释阿难。咁啊，何以为一佛之犯啊？而无问敬畏 嚟到违背佛制咧，就系、是、阿难尊者欲想啊仿效佛呢个譬如等大慈，所以不择离见，发心意欲啊，完成一切嘅众生啊，所谓无量功德，亦即是解释啊，不择离见之由，就系、是、说明。由呢个不择离见而行乞啦，咁啊，富者固然可以种福啦，即使贫穷离见者，咁啊亦可以种福。所以个不择离见意欲啊，完成一切众生咁无量功德，贫者富者系有同等嘅机会嚟到积福。就话阿难以知，佢如来世尊嘅呵须菩提大家是个慧阿罗汉，心不坤平，此就系辗转解释啊！阿难佢自己要方行等持嘅理由，佢话阿难已经系早已经知道啊，佢如来世尊就系十个十种通号中咧。举出词的如来以共最后的世尊、中间就包括其他的八种号，说明佛在通号之中是具足十号如来世尊。呵须菩提及大家是须菩提尊者，佛弟子中是解空第一，大家是尊者佛弟子中啊，系头陀第一，就系为全佛心印嘅第一代祖师。咁啊，点解啊？须菩提尊者同埋大家是尊者啊，咁啊为佛所呵咧，个为阿罗汉啊，佢心不坤平，因为须菩提一向系舍贫就克富。理由就是说恐怕那些有钱的人家他的福报享尽了无福了，所以向他行乞了，令他再种这个福，为他做这个善根，免他日后福尽堕落，而且富有之家所谓能够出得起，因此向他行乞亦都无妨。因此须菩提尊者呢，他的专一是舍个贫穷人而乞这个富有之家，但是大家是尊者呢，他就适得其反，他就舍这个富贵之家专门乞这个贫穷之家，理由就是今生贫穷，那么由于这个俗身未有布施，所以今生感受这个贫穷之苦，那么若是说你今生不再为他积福，那么来生就更穷了。所以大家是尊者起一个慈悲心，到这个贫苦之家，不论他有布施好亦或丑，那么总之他能吃的，他拿出来供养，是他一种的善心，你也照样接受啊，为他种下这个福报之恩，那么从此永断这个贫穷的苦果。那么两位尊者虽然各有所见，但是总未合乎啊，无分别的平等法门，失其平等啊，所以为佛所呵。那么但是在藏经中呢，那么就好少发现啊，佛呢是亲自呵斥此两位尊者的，但是在《维摩经》里面呢，那就有了，那也都是维摩居士所呵，那么其中呢就以呵须菩提尊者呢为最严重。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须菩提尊者在十大弟子中以解空第一，咁啊，既然你解空第一心唔空离啊，点解仲有呢个邪贪、乞富呢种念头呢？ 所以就被呢个维摩居士呵斥得嘅系最严厉。咁啊，维摩经中咧弟子品里面，咁啊有一次啊，咁啊须菩提尊者咧佢就乞食喝钵啦，咁佢就乞到维摩居士嘅家嚟。咁啊，维摩居士一攞就攞咗佢呢个钵，咁啊照样装满一钵好好嘅肉食，咁啊送俾须菩提尊者咯。咁啊，须菩提尊者想话接呢一钵饭，但系维摩居士一缩放唔住，佢话须菩提啊，佢话你要好好地谂一谂啊。佢话若能于食等者咧，则诸法亦等啊。佢话诸法等者于食都亦等啊，不如是行乞，就乃可取食。你要好好地谂一谂先。咁啊，跟住佢又话佢以须菩提，咁啊，在先咧从外道出家。佢话俾外道六师的二语之师啊，咁啊若是话二师所堕以其堕啊，咁啊如是行乞就乃可取食。咁最后咧越苛就越严重啦。佢话其师语者不明佢就福田啦，供养语者不发求唔到福啊，仲反而堕三恶道。咁啊，呢种道理就好深嘅。咁当时须菩提尊者一听啊，真系不知其所以，都唔知讲啲乜，佢唔懂啊。咁佢就急急脚，佢连呢个钵饭都唔要啦，佢就走啦。咁啊，当时维摩居士讲啊，个须菩提，你唔好走啊。佢话你照样咧攞翻啲钵饭，佢话你咧唔使惊嘅。点解咧？佢话如来所作化人，咁啊若以是结啊，佢另有具否？咁啊对住一个变化人讲呢番说话，边处有惧怕噶？咁啊须菩提就讲个不也，冇惧怕。咁啊维摩又讲啊，佢话一切诸法都如幻化相。都不应有所惧，等于话我刚才闹你呢番说话，咁啊亦系如幻如化咧，你何必啊恐惧咧？就等于话你好好地自己啊参一参啦，等于话要回小向大啊，咁就在《维摩经》里边，我哋维摩大士咧系呵斥须菩提尊者嘅说话，咁啊指望呵斥大家是尊者啦。咁就比较咧客气啲，就冇咁严重啊。咁啊，维摩居士就呵斥大家尊者讲啊，佢话你虽有慈悲而不能普啊。佢话你舍富贵从贫乞，佢话若住平等法啦，应彻底行乞，都不应有所选择啊。你不应啦舍富。而向呢个贫家之乞，咁呢啲说话啦，如果以闹须菩提尊者嗰啲说话比一比咧，咁啊真系温和得多，就客气得多啦。咁啊，但系云摩大士啊，同埋当时呵斥此两位尊者之时，咁啊佛亦在座啊，佢就默然不语啊，佢未有替呢两位尊者辩护。咁啊，既然佛默然不语唔出声啦，就等回应啦。咁啊，即是话维摩大士呵斥呢两位尊者嘅说话，咁啊，等于同佛咧呵斥佢哋两位咧一样，所以佛就默然啊，则唔出声。咁啊，因此须菩提舍贫从富啊，佢哋以为贫者艰难。二级都尚且不能啊！你向佢行乞，岂不是你更加增加佢个苦恼吗？咁啊，而大家是尊者，佢舍富从贫啊，以为贫者苦恼，咁啊为佢咧种植呢个未来之福。咁啊，即使各有理由，因为有所拣择，咁就唔系啊呢个平等之心啦。咁阿难咧，对于啊呢个问题， 佢就好了解，所以佢哋阴阳如来就开展无遮，就度诸疑谤啦。就阿难呢，佢阴敬仰慕佛嘅大慈悲，不论贫与共富啊，佢平等行乞，所谓开通展扬呢个无遮嘅大慈悲。咁啊，佛制平等行乞，咁就贫者能够布施积福啊，富者亦都能够布施，亦都平等种福啊，所以就冇有呢个遮障咯。但系加持尊者舍富而乞贫，咁啊遮住呢个富人不能够积福啊。咁啊，须菩提尊者舍贫乞富啊，咁啊障住呢个贫人唔能够修持。所以现在阿难尊者佢方行如来平等嘅大慈，所以不择名见啊，令富者贫者都平等众福，度脱一切嘅怀疑，以共咧系毁谤。点解呢？因为加持尊者佢舍富乞贫，咁佢啲富者咧佢就难免生疑啊。咁佢话我哋啲富有人家，一方面固然咧系出得起、布施得起啊，而且所布施个饭菜咧，比佢啲贫苦人家都唔知超胜几多倍。咁啊，点解啊？呢个加持尊者啊，舍弃我哋啲贫人、嗰啲富人，舍弃我哋富人啊，而专门向嗰啲贫人嘅行乞呢？咁佢因此就生疑咯噃。咁啊，须菩提尊者舍贫乞富，咁啊，佢贫穷者咧就毁谤啊。佢话梗系啦。咁啊，须菩提尊者啊，咁啊，认为我哋啲贫苦人家冇钱啊嘛，或者出唔起啦，啊，即使有所布施啊，都系最粗劣嘅食物啊，点可比得上啊？呢、这个富有人家所布施咁丰美呢，咁就因此就生谤啦。嗱，咁啊疑以共谤啊，都系属于烦恼啊，都系为一种堕落嘅因缘。咁啊，现在我阿难如果学习嘅平等行啊，则富者唔会生疑啊，贫者亦都唔会生谤。咁啊，离开呢个疑谤之因缘，咁啊，日后就唔会因疑谤之罪啊，而招到呢个堕落嘅结果啊。所以现在呢，阿难尊者学习嘅慈悲，咁啊，平等行乞，咁啊，令呢个贫者、富者啊，亦都平等嚟嘅布施啊，平等值未来个福报。所以阿难平等行乞呢，就欲令贫者富者都拔咗佢呢个未来嘅痛苦与佢未来嘅快乐，所以阿难先着学佛啦，所谓平等嘅大智，咁啊直指咧就度诸疑谤，不经比成王就除暴国门，咁啊经过呢个成王。咁啊，亦都隨道咧入門嗱。咁啊，城外個壕溝咧，有水之處就叫做池，冇水嘅地方咧叫做黃啊。咁呢個城嘅外邊嚟噶嗱。咁啊，隨道咧就即係緩步而行，即係慢慢咁啊平步而行啊。咁啊，國門咧城就有兩道門嘅，佢裏邊嗰一道咧就叫做城門，咁啊外邊咧就叫做国门啊，咁啊呢个国门咧就保护里边呢个城门噶。咁啊，既然呢个城与个王都系响城外边，呢个国门啊，咁啊亦都系响城外边。点解呢？因为阿难乞食系从外而入啊，所以先要经过呢个城王， 然后慢慢换步啊，从外呢个国门而进入咧呢个里边嘅城门，咁啊叫做天地灵王，系随道国门。得严整威仪就肃公斋化啦，严就系严肃其容啊，整咧就系整理衣服，因为严肃其容，咁啊有威可畏啦。啊，若是话整理呢个衣服齐整啊，咁啊有仪可养啊，咁啊佢哋严整威仪。咁啊肃咧就系严肃其心啊。恭者呢就是恭敬其事啊，若是嚴肅其心，咁啊齋誠不亂啊，若是話恭敬其事，咁啊法則不失，咁就叫做齋法。咁啊既然係嚴整威儀，亦都肅恭齋法啦，咁外表端莊，內心亦都清淨啊，咁啊直此咧嚟到感化于人。佢以时柯南系因黑直之经历人生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梭皮伽罗仙梵天咒摄入淫籍，淫功苦莫，将毁界体。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四堕因缘嘅第三科，名为淫失五堕。咁啊，始终五堕两个字咧，就应该咧改为佢哋四堕咧呢个理由比较好啲。嗱，咁啊，如果话五堕，咁啊等于话阿难尊者系一个标准凡夫；若是话说为四堕咧，咁啊证明阿难尊者本门系大菩萨啦。咁啊，现在即门示意呢个小乘身啊，助佛转法轮。由自堕淫失而发起此个九灵言大家，佢以时呢，即系阿难尊者嘅严整威仪、肃公斋化啊，入城乞食嘅时候，佢因乞食次，咁啊因为呢个乞食嘅次第啊，咁啊唔会咧系错乱，因为次第行乞呢。咁就无问正位啊，因此咧就有啊经历呢个淫失之事发生啦。咁啊，佢就经历淫失。嗱，失就本属无情啊，甚无所谓淫，与共不淫。若是话在此失作呢个不正事，咁我就叫佢做淫失啦。嗱，咁啊，佛弟弟子啊，尤其是小乘嘅弟子。凡是这个淫失之处不能够行乞的，那么为什么阿难呢他就要在这个淫失处行乞呢？那么上文讲过，就是广效如来这个平等大慈，所以不择微贱，发愿一切众生无量功德，所以即使现在乞食经过这个淫失呢，就亦不回避。咁啊，由呢个经历淫失，照样托钵乞食而不回避啊，咁啊，因此呢就遭大幻术啦。咁啊，不期而遇就叫做遭啊。咁啊，无而不有就名为佢做幻。咁啊，所谓幻术者呢，就系呢个大幻师啊，非人。能变幻人，非是马能够变幻马，能够变幻一切啊！或念呢个无知之人，咁就名为叫做幻术。咁啊，现在以此个术嚟到迷惑于人，令失常性。咁啊，若任何一个人啊，被呢种嘅邪咒力所折磨。自己都就失咗呢个自由，咁啊，现在加个大字呢，就系此种个幻术啊嘅邪咒啊，极之凶猛，唔单系能够转人呢个常情啊，可以令呢个日月一堕地，可以令到呢个梵天下降啊，咁啊有如是嘅力呢，我哋就叫佢做大幻术。 咁啊，就柯南先生因平等行啊，经历人生咧，咁就遭遇到啊呢一种嘅大幻术。咁摩登佢女就以苏皮加洛先梵天咒啊，就涉入人际。摩登佢咁啊，中国话佢就下贱种啊，咁啊，译名咗嘅小家种，属于佢呢个母亲嘅名字啊。咁啊，佢个女咧就叫做钵吉提，咁啊，中国话佢嘅本性啊，就说明佢虽然堕落做一个淫女啊，但系佢呢个本性啊未曾失，咁就叫做本性咧。咁啊，译翻佢嘅石性啊，咁啊，石头咧就坚实嘅，唔可以转变噶。咁亦都同刚才嘅意思一样，佢虽然做一个淫女啊，但系个本性因为未曾失啊，咁啊如同石咁坚实啊，不可转移，咁所以亦名佢嘅石性啊。咁啊再作佢嘅性女啊，咁啊日后皈依佛，受佛所化度啊，咁啊出家就名为佢嘅性比丘尼。咁啊现在话摩登伽女啦。咁啊，就系呢个摩登伽个女啦，咁啊依母而立名，以者就系容也。咁啊，此一个众咧，本来就唔系呢个登伽女所用啊，乃佢个母亲所用噶。娑毗伽罗啊，中国话佢就黄化，译名佢就金猴，属于一个苦行外道嘅名字。咁啊，佢最先咧。生梵天的外道之一，咁啊，接个咒咧就系佢遗下嚟嘅，所以佢就先个梵天咒。咁啊，此外道用此咒啊，系传俾呢个摩登伽。咁啊，涉入人籍，因为摩登伽女啊，咁啊，见到柯南尊者系相好庄严。是色而白银都面如满月啊，咁啊生一种爱染之心，咁就由于啊柯南尊者宿生啊与呢个摩登伽女啊曾经有500世结为夫妇之缘，咁啊由于呢种嘅姻缘，即使今生柯南出家，但系爱执都未忘，所以一见。他就对柯南尊者生个欢喜心啊，他就跟他的母亲说他一定要嫁给柯南，但是他的母亲就说啊，他说柯南未出家时贵为王子啊，出家之后啊是为佛的弟子啊，已经呢是割爱前亲，还怎可以娶你为妻呢，他说你不要有这个念头啊，咁啊！但系摩登伽女由于佢欲火烧心啊，佢一定要求个母亲想办法得到柯南满佢所愿。咁啊，由于佢嘅要求，咁啊，佢个母亲就不得已啊，咁啊，当时用嗰啲牛粪涂地，所谓结彩燃灯嘅烧香重咒啊，咁啊，并以一条咒根咧冚住个一撮饭。咁啊，叫呢个摩登伽女咧，就送俾柯南。咁啊，此时柯南咧接佢呢饭咧，就俾呢个邪咒所接。咁啊，当时咧就心意恍惚啊。咁啊，随住呢个咒术咧，竟然跟住佢啊，入到佢个屋企，咁就叫做接入啲人籍。咁啊，人籍者咧。就是摩登伽女所住的地方，现在以此咒啊而摄取柯南入到他的房中，那就叫做摄入人籍。